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就像亚伦的那个膏油啊，从头上一直浇下来，一直流到脚底啊。好，感谢主，真的是神的恩典充满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当我们愿意起来行走，当我们愿意起来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所带出的一个果子啊。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我们在周报上面呢、啊，对，同心合意建造教会，然后呢？是的，我们要热爱耶稣，为主发光。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起来，我们要起来行走。基督的丰收教会要成为一个行走的教会，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教会，而且是紧紧的跟随耶稣的教会。所以我们有七次要讲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第一次，就是要行在合一当中，是不是？行在合一当中啊、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行在圣洁中。那下个星期呢，我们要分享行在爱中，爱啊 ，love 啊、哦，爱中。然后再下个星期呢，我们要讲行在光中啊。所以这四个星期啊，你都要在这里听我在这里分享啊，好，然后我们亲爱的赖牧师就要回来，2月18号啊，然后过了那一个还有三次啊，还有三次，我们要行在智慧当中，而且不但行在智慧当中，我们要行在赞美中，然后呢，最后我们要行在和谐当中。这个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他讲了前面七大天上的福分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怎么样活出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让我们与神的恩召啊可以相称，可以相称啊、哦。所以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在讲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行在圣洁中的时候，那我们去一起来大声的来朗读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啊4章17到32节，比较长一点啊，但是我们一起来朗读啊，读神的话语，那一个能力就会带出来。好，我们4章17节一起来。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强，良心既软赏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你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热络，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懒惰、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愿意行在耶稣基督你那圣洁当中。圣灵啊，求你这个时候就降临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话语的时候，让你的话语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也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说，主，愿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来转化我们，让我们活出成为那圣洁的神的儿女。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在英国有一个非常那个出名的那个布道家，他也是牧会的牧师，然后呢他也写了，如果你那个读那个过去那个圣经啊，读那个圣经的解释啊，然后怎么样读经啊，他写了很多读圣经的书，他的名字叫，他是那个 Dr. F.E. Marshall M-A-R-S-H-O F.E. Marshall，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非常有名。他常常用他教会里面一个弟兄的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原来是一个旧造的人，但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可以做那转换的工作，我们可以脱下那旧人，可以穿上那新人，成为那圣洁蒙神合神心意的人。那他在他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叫 George， George。那 George 呢来到他教会以后呢也听了道开始寻求耶稣基督，寻求福音的真理他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也来聚会他都来聚会，然后呢他不但来聚会，他还因为他在一个造一个帆船就是在海上那个帆船的公司里面做工，他也跟他的老板去传福音说，老板你要来我们教会来听福音好，那个老板每次他去邀请的时候呢，老板就摇摇头跟他笑笑就是 I'm busy 或者任何的理由都没有听他的劝说。所以他某一天讲台呼召的时候，他就来到前面跟那个 Dr. F.E. Marshall 那个牧师就问他就这件事情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也想邀请他那一个老板也来到教会接受福音那 Dr. Marshall 就跟他祷告然后就跟他说，你就回去自己要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到底什么原因让你的老板不能接受你的邀请来到教会来听福音教姐就回去开始祷告，圣灵就开始来光照他了第二个星期天讲台呼召他又上来了，跟那个马夏牧师说了，马夏牧师今天这个星期上个星期圣灵光照跟我说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我是那个造那个帆船的那个我就钉那个钉子那个帆船的那个钉子是要那个铜钉的，那个时候是蛮贵的，因为帆船在水里面嘛，对不对那要翻水的，翻水的那个腐蚀所以那个钉子这个质量要非常好的你知道吗Dr. Marshall， 我现在也在家里我的后院我为自己造一个帆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都常常拿 我老板啊，我公司的这些铜钉啊，拿回去啊，就钉在我自己的帆船上面啊。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但是他这个教旨在某些方面他还没有脱离那一个过去，那一个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偷窃嘛，但是他说我老板常常叫我加班啊，还没有加班费啊，那些铜钉也是应该的啦。所以马夏牧师就跟他祷告啊，告诉你这个是犯罪啊，你要认罪悔改，而且你不但向神认罪悔改，你要回到你的老板那里跟他认罪，然后所拿的铜钉要还给他，用钱的或者你再去买来还给他。所以 George 回去以后继续祷告啊，圣灵就跟他说你要去啊，你要把铜钉啊还给你的老板啊，向他来认错了。哇，这个太难了，我的面子在哪里啊？我还要邀请我的老板来聚会，来接受福音，来信耶稣。我今天要跟我的老板去说我偷你的东西啊，这个面子在哪里啊？哇，不但忧生我的面子啊，忧生教会的面子啊。哇，他挣扎了很多，圣灵跟他说你一定要去，所以他就仗了胆了，去到老板的办公室咚咚咚敲门了。老板，我可以不可以进来？老板说小姐，我已经等你很久了啦。好，进来进来，请坐。不好意思啊，老板，有一件事我回去做了蛮久了，我的偷你的铜钉啊，回家我现在带来还给你了，我还要补偿一些利息啊，加倍的来还给你的，真的是不好意思啦。哦，那个老板结果交警很紧张啊，可能会被开除掉啊，被骂一顿啊。结果那个老板怎么说呢？哇 George Now you are different， 你现在不一样啦。哦，真的真的，你信的那个耶稣蛮有能力的，你这样这一个偷我东西的这个行为，你居然现在也可以来认错，所以在你身上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种能力在你身上的，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改变。所以那个老板看到乔治愿意这样认罪悔改，然后愿意在他的老板面前非常的敞开认识自己错误，而且敞怀所有这些东西，老板也跟着他去了教会，相信了耶稣。因为老板说你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可以像 George 这样的人得到改变，我也要这样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铜钉的故事，当在这个铜钉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解这一个弟兄他过去是怎么样的生活，他现在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有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对比跟反差。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了解，在他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活在血气里面的，就像我们还没有信耶稣，耶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活在我的圈子里面，我自己是最大的，我要做什么决定都是我自己来做，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神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教会呢，感谢主，他信了耶稣，他也受洗了，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彻底的得到改变，他还是自己做王啊，自己做主啊。哦，这个铜钉很好啊，我需要一点我就拿回家。他还活在一个肉体里面，那耶稣基督那圣灵的能力，他没有邀请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但是当圣灵来触摸交接之后，他从一个原来的一个属肉体的，原来没有将耶稣基督将十字架欢迎到他的生命当中，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神灵改变了他，他愿意将神真正的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所有一切的宝座全部让给了 主耶稣他自己下了宝座，以至于他可以认罪悔改，以至于从今以后他可以活在神的圣经的教导里面，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一个属灵的人就是那一个新人，他从旧人完全了变成了一个新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来读今天这些经文当中啊，再来读一次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那一段了，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旧人要变成一个新人呢？好，如果你可以的话，我继续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一个圣洁的新人，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新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交接的这一个例子当中，他从一个旧人，他虽然也听了神的道理，在教会里面也每个星期来听到，但是他活在原来他自以为大要做的那个肉体当中。那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啊，却不要再这样做了。听过这样的神的道，你要把耶稣基督的真理要学起来，而且要活出来。那怎么活出来？你就是要把那个旧人脱掉，然后穿上那个新人。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你要将心智改换一新。那一个心智改换一新，就是说你的 mind， 你的心思意念啊，要改变，要改变。那怎么让我们心思意念改变？在脱下旧人的时候，好，让心思意念改变，穿上那个新人。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脱去那旧人。我们怎么样脱去那旧人？第一，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所讲到的，我们那一个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就是你跟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那一个救我，我们那一个原来是所血气的，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原来我那一个不好的脾气，原来一个那一个偷窃，原来那一个说谎的习性，坏的习性，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与耶稣同时受洗同时的时候，我们那一个旧我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这个就是保罗所夸的那一个十字架。我们这个星期要读哪一卷书啊？啊，加拉太呀。保罗说，保罗怎么说啊？他要夸那一个十字架啊。夸，为什么要夸那个十字架？保罗说，对他来说，对你跟我来说，那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啦。世界对我没不再有功效了，就是说我原来的我，那一个旧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了。那对世界来说呢，我也钉在十字架，就对世界来说，我已经死掉了，世界不能再来诱惑我，不能再来捆绑我，我不再做那个罪的奴仆了。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信心所需要跨出的那个第一步。第一步，第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会犯罪，我们犯罪，但是神在做一个 制作的工作，就像交接一样，他要信了主，但是他还在偷一些东西，他还在犯罪，但是神要制作他，神要挪去他的那一个软弱。当那个玛夏牧师跟他说，你要回去祷告，就是说你要去自己省察你自己，你的行为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的生命得到了阻塞，以至于你没有活出好的见证，你去邀请人来聚会，人家也不要来聚会，因为看到你不是一个好的行为，是一个冒牌的基督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每次领受饼杯的时候啊，都说我们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像耶稣基督吃到我们里面，喝到我们里面。好像听上去我们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在这里领饼杯，我们坐在这里安静一下，我们在这里省察一下，是不是？不是，这个省察是一个每时每刻的，这一个省察是我们要每天要去操练的，每天要去操练的。你如果让耶稣基督的坐在你里面，那圣灵在我里面，那我常常回到里面的时候，圣灵一定跟我说，跟你说，你什么地方讲错了，你什么地方得罪人了，你什么地方犯罪了，我们可以来省察，圣灵会来光照我们的。这是要学习的功课，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现在正在开始操练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过那内在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回到里面，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真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软弱要被粉碎，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不好的东西要被挪走，神会来做这样的工作。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认罪，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是永永远远是有功效，这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我们上个星期天，不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我们读哪一本旧约已经读完啊？撒母耳记下，是不是？感谢主，我们都在跟着教会的进度。当大卫他犯罪跟巴西巴，他企图隐瞒那一个罪啊，很多的乐子啊，但是最终你罪没办法隐瞒。当 Nathan 跟他指出他罪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赦免他的罪。当然他要还是要背负那一个罪的公价，他的家人呢，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他学了功课。到撒母耳记下24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读啊？星期五，是不是星期五读？当大卫受到敌人要来攻击的时候，他有点紧张了，要去数点他们军队的人数啊，以色列人啊，犹大了80万、50万，加起来130万人。结果数点完以后，他怎么样？他向神认罪，因为什么？他学到了功课啊，他知道他这样做不喜欢，神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会发，因为他回到里面省察自己，所以他马上认罪，神也赦免了他。赦免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认识到我们还是那么软弱的人，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必赦免。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我们学习常常回到里面跟圣灵来讲话。但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到我里面来省察我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在15年前，我参加一个弟兄班呢、啊。我参加一个弟兄班，是一位那个神召会的牧师啊， 他带领我们这些15年前嘛，算年轻嘛，年轻的弟兄啊，学习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给我一张东西，我到现在还保存了，我放在我家人的照片后面。给我一张东西啊，我把它放在这个上面啊。对不起，我没翻英文了，我用中文那个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学习来省察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啊，他说你一个星期啊，这个每天都要省察，睡觉前是这个啊，在过去的星期当中啊，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啊，这个上面都是问题，有8个问题啊。哦，他说啊，你有没有与任何人啊，哦，在任何地方啊，可能会造成你的 compromise， 就是造成你的妥协啊，可能你对神的真理的妥协，可能你要接受一个不圣洁的东西，可能你就要掉到罪的悬崖里面去了。可能是一个你看上去一个好像很小的事情，但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神的真理。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让你妥协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啊，他说你有没有啊，在你的思想意念当中啊，常常去想一些啊不该有的东西啊 ，fantasies， 就是说，哦，他有幻想啊，幻想那些不该想的那些。picture 或者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脑子啊是不停的24小时 24/7 是你睡觉的时候也在运作啊，啊，然后呢，你过去一个星期当中有没有去看了或者读了那些性暴露啊或者色情的那些东西啊，好，那些东西啊，特别是弟兄啊出差的时候啊，就学习功课了，从今以后出差。在旅馆绝对不要看开电视，绝对不要看电视，开始学习省察自己，开始来操练，从小的事情上面来操练，不要将自己放到罪的诱惑里面。我们祷告说求神挪去这些引诱啊，是不是啊？好，我记得我从2000年、啊，我们搬来，从芝加哥搬来加州啊，我们是开车，哦，开那个 van， 开车下来，经过拉斯维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拉斯维加。我们是经过15号，远远的看到拉斯维加，哦，很多的 building 啊，高楼啊，好，来进加州嘛，啊，哦，这以后可能我有开车有经过一两次，但是，我从来没有进过拉斯维加，那个时候。我没有进过拉斯维加城啊，就是说进过拉斯维加城啊。那在去年2016年的时候，那我们公司要派我去拉斯维加开一个技术会议啊，好，这样去拉斯维加是不是最好我一生不要进去啊，啊，我当时祷告神说神也允许啊，可以去那里为那一个城市啊，犯罪的城市来祷告，啊，但是神让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啊，叫我脱离凶恶啦，啊，第一天晚上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去那弟兄去拉斯维加一定要带上你的姊妹啊，所以说，哎呀，你一定要跟我去啊，哦，虽然这个旅馆不是很高级啊，但是你还是要跟我去啊，好，一起去，啊，天晚上了，啊。哦，那个厂商就招待啊，在一个我，哦，那个我第一次看到赌场是怎么样的，哦，那个有好像里面有河流的那个什么地方啊，哇，好像一个 city 小 city， 哇，坐电梯坐到10几楼，哦哦，有一个餐馆非常的高级啊，很多桌啊，很多坐下来，好，啊，吃饭，坐下来吃饭很正常嘛，啊，吃饭 business dinner 嘛，啊，哇，吃饭就开始。那个 waitress waiter 就分那个啊 menu， 第一张 menu 就是酒啊 ，wine 啊，就是酒啊。哦，我在思考啊，我到底，啊，这个酒我到底好，红酒应该还可以嘛？那酒到底我要去喝酒还是怎么样？哦，神就说不能，一定要在小事上面操练啊。 所有的人都熬到了，男生女生的那些人都熬到了。哇，这个酒是名酒啊，1990年什么样的，我都是五星级的。哇，那个 wait 报到我们 ，Sir， 我 what do you like？ 我能不能要一杯 Coke？ 也是有颜色嘛，对不对？要一杯 Coke， 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小事上面来操练，活在一个可能性。当你喝酒喝得多的话，就会使人放纵嘛，对不对？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人出口就讲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语，真的啊，真的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圣洁在小事上面。所以我们要来省察。哦，接下来对不起，第四个问题，他就说，在你过去一个星期当中啊，你在你的经济的，就是经济的 deal， 就是经济的那些交易上面，金钱的交易上面，有没有丧失了你的贞洁啊？你有没有在金钱的交易上面丧失了？哇，因为金钱对世人太重要了。是不是太重？很多就是因为金钱上面的交易，让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圣洁，没有好的见证，没有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里面啊，我不是做生意了啊，我是为一个公司服务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做生意，我也不知道。如果你自己做你的生意，或者你为一家公司做生意要推销产品的话，我有一个要求。教会里面绝对不要推销你的产品或者你公司的产品，任何的产品，如果那个产品确实是好，人们就会发现，人们发现。我过去就碰到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的热情的，他去教人家电脑啊，然后教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可以上你家教你用 iPad 啊。哦，那个老姊妹高兴啊，哦，太好了，教我用 iPad。 但是教完以后，最后他说，你们家缺少那个设备，我有一个产品，你要买买不买？老姊妹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帮助，他不买们也不好意思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完全出于神的爱去帮助，不求任何的回报，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第五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呢？读经祷告啊。我也常常问我自己啊，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读经祷告啊。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啊，然后你有没有将你的 priority time， 就是说你有分别时间出来，来跟你的家人，陪伴你的家人，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因为现在实在大家都太忙，我们要跟家人多联系，多接触。那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就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了。有一年呢，我女儿在大学放假的时候，这跟拉斯维加也是有关系了。那个放假的时候，他跟几个同学，他因为他是学 music 啊，他 music 吧，那个在拉斯维加有一个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反正是 performance 的，反正很多的名人啊都要集中在那里，那个 conference 啊，他要去啊。哦，孩子已经长大了，对不对？我们说，孩子你不能去啊。好，那你怎么办？弟兄姊妹，你只能祷告啊！我就每天去到他的房间，用方言啊，欧拉巴夏嘎拉巴夏，方言为他祷告，神的宝血来遮盖啊！不要他去了拉斯维加以后，他喜欢上了拉斯维加，我怎么办？方言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求神的保护在那里啊！另外啊，你要跟你的孩子多讲爱的言语啊！我每天啊送 text message 啊，我说女儿。Daddy loves you, I love you, love you 到一个程度，他回我说 ，I know, Daddy you love me。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说 ，Daddy, I will never go back to Las Vegas. It's so fake。你知道说什么叫 fake 吗？哦，虚假那里。哦，我那个心啵就掉下来了。哈利路亚，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不要，绝对不要带我们的孩子去拉斯维加。我跟你说， 不要在我们的孩子当中造成这一个好像去玩，但是那里有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常常要省察。第七个，我们一定要忠心在神给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甚至在外面或者社区里面代表神的使者、耶稣的使者的服事。你知道吗？当我们愿意忠心服事的时候，神的恩典、怜悯就赐下来。你知道，就赐下来。去年呢，一月份呢，同样这个时间呢，我们开始每个星期都来这里服事啊。在我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我们公司宣布啊 ，Chapter 11啊 ，Chapter 11，CPA 在笑了，所有的这整顿呢，尤其对美国要整顿呢。因为 美国跟其他国家比，这个花费比较高嘛，开始整顿了，很多人都走了，都走了，我也想走啊，我也想走啊，但是神不允许我走啊。我说我走了以后，可能在教会里的服事，在时间上面的安排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我跟神求啊，你就让我坚持到最后一刻吧。你知道，当我这样祷告，也为公司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12月份我们公司就起死回生了，就从 Chapter 11出来了，今年就成为 Public Company 了，在 New York Stock 上市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忠心的时候，寻求神国、神的义放在首位的时候，神一定要祝福我们。神不但是要让我们生命得到成长，神要不但要祝福我们的侍奉，神也会祝福我们在不管是在财务上面，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第八个问题，你要不要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人要猜一下？猜一下有没有？那我给你看这是第八个问题。Have you just lied to me? 你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啊，你有没有撒了谎？我们有没有跟神撒了谎？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跟我们的家人撒了谎啊？弟兄姊妹，去绝谎言，去绝谎言，在神的爱当中说诚实的话，造就的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另外我们脱去心了，刚才讲了我们的心智意念要改变，我们的 mind 啊，心智意念要改变，然后我们一定要完完全全弃绝那旧造的。就像保罗所做的，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啊。这是保罗的心智啊，这是保罗当他真正的遇到耶稣以后，他心思意念的改变，他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改变，让我们可以看到那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产业，而不是定睛在地上的东西。那这条路怎么走？这一条路怎么走？这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就是说我与耶稣同钉了十字架，我那一个旧的我要完完全全的弃绝。很多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是你自己？有人问，哎，你的十字架是什么？有人说我的十字架是我的太太。那不是啊，太太是你的祝福啊，十字架是你自己的老我啊，自己的软弱啊，那一个生命还没有被改变的那一个，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说你那一个老我，那一个旧我要钉死啊，完全的钉死啊。有一组人啊，就是我们这些弟兄们在背十字架啊，很重啊啊，有一个老兄啊，有一个老兄说啊，好累啊，背得太重了。 太重啊，我受不了了啦。所以他跟神啊祷告，亲爱的神啊，求你放松一点啊，怜悯一点，我这个十字架太重了，太长了，那我能不能把它砍掉一点，把它锯掉一点怎么样呢？他就锯掉了，自己锯掉一点呢，锯掉一点，哈哈，太好了，他又背起来了，哇，轻松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但是你知道吗？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当你的救我那一个软弱，那一个脾气还没有对付的时候，你的生命没有得到转化，没有得到改变，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你生命的那个主宰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你知道吗？他也继续在唱啊。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哦，前面有一道鸿沟啊，鸿沟啊，过不去了。哦，其他的弟兄姊妹说：“啊，太棒了！你看我这个十字架放上去，就成为了桥梁了，我就可以跨过那个鸿沟啊。”这个老兄啊，哦，这个老兄，结果呢，怎么样？他的十字架不够长啊，这个鸿沟没办法跨过去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弟兄有姊妹，他可以刚强站立，他可以靠着神可以得胜，甚至有时候虽然他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但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一个改变却成为荣耀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老兄十字架不够长啊，他跨不过去了，因为他平时没有在神里面学习，没有在那里操练，没有过那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真正的将那一个旧人脱下来。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世代，这个末世，日子一定是绝对越来越难过的。当我们这个十字架不够长，没有真正对付了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可能会甚至 deny 离弃我们的神。当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抱怨，常常就会说那是神故意啊，故意让我难看啊。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咒诅的神，我们的神是赐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神是要帮助我们的神。但是又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背起那十字架，走那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了新人。所以当我们愿意穿上新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个心智要改变，就是我们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当我与耶稣同埋葬以后，我是与耶稣一起同复活的，我今天的地位不再是地上了，我不再是定睛在地上的事情，定睛在我的软弱上面，而是我已经坐在天上，我可以宣告说耶稣基督那一个复活能力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靠着耶稣胜过，就像旷弟兄旷姊妹一样，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胜过神要做那神迹在我们的难处当中，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我们每天需要宣告的。旷弟兄也是一样，每天要在神的面前宣告，我是健康的，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健康的，我要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我要紧紧地来跟随主，我要来忠心地来服侍主。这是一个宣告，宣告因为旧事已经过去，我们都是新的了，因为我们愿意穿上了这一个新人。哈利路亚。第二，我们就是追求在基督里的产业。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追求，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追求，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预备了那天上所有的产业。 以至于我们定睛在地上的。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心智意念的改变。如果我们心智意念不改变的话，我们的眼目永远就是定睛在地上，地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要起来行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起要起来行走？不是某一个人牧师要起来行走，小组长起来行走，执事同工起来行走，而是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起来行走。因为当我们起来行走的时候，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就有好的榜样，好的见证，你可以竭力那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让他有这样一个羡慕，认识到里面的不足，认识到耶稣基督他在他生命的地位上面还在椅子下面的时候，他愿意降服他自己，开始眼目改变，开始眼目看着天上，开始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就一起起来与大家一起同来奔走天路。所以在 Song of Songs 啊，雅各那个里面讲怎么讲，他说求你来吸引我啊，求耶稣来吸引我，然后他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他。后面是讲到我们啊，就是我们一起啊，复述啊，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影响了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所以我们就一起扶持他来追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眼目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然后最后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圣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就是我们心智有没有改变，我们立志，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要活在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的时候，让神的圣灵在我里面来运行。神已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让他来运行，神就来制住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刚才同钉那个交接的故事，因为他回到了里面，因为他在那里开始向神有祷告呼求的时候，那圣灵在他里面就开始做那一个光照，做那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呼求圣灵？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呼求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圣灵，我们欢迎你，因为圣灵，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生命绝对会得到改变。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在神的荣光当中来仰望他，神的荣耀就像那镜子反照一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的形象，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改变，像耶稣的生命可以荣上加人。这个就是圣灵所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讲回去，撒母耳记讲大卫，为什么大卫成为神合心意的人，他有一个秘诀啊。四篇二十七篇就讲到，他有一个秘诀，不管环境是怎么样，他就有这么一件事啊，唯一的事啊，温馨唯一的事，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干嘛？瞻仰他的美丽。当我们在愿意在神的面前张扬他的美丽，包括我们的聚会，小组的聚会，包括祷告会，包括主日学，包括你的读经，你个人的祷告，包括你与弟兄姊妹彼此见证，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我们的方向对着我们的耶稣，就是说我们敞开了我们自己，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荣美上面的时候，神的那一个荣耀的形象就要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一个新人有他的品格，他是一个不撒谎的，不再撒谎。我也听到很多谎言，甚至对我的谎言，不再撒谎的， 因为我们是向神负责，我们是一个诚实的，我们生气却不犯罪。什么叫生气不犯？每个人都会生气啊，但是你生气不会犯罪啊。有一天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回家问爸爸，爸爸，今天老师教我说生气不要犯罪啊，却不要犯罪，那是什么意思啊？好，爸爸就说啊，我示范给你看了啊，我现在打一个电话给对面。对面就接起来了，说，哎 ，Is John Smith there? No. This is Joe. Wrong number. Right? 是不是？就放下去了电话。你看我，这我又打回答同一个人了。Is John Smith there? 那人说 ，I'm Joe. Did you just call? You call again? 你又打给我了。哦，这一次还好嘛，对不对？还没有发怒啊，他还蛮生气的。你为什么老是打电话给我？来，爸爸说，再来打一次，再来打一次。那个说 ，Is John Smith there? I'm Joe. 你不知道吗？你已经打了第三次了啦！你这个人是疯子啊！你浪费我的时间了。他就咒住那个人了，就犯罪了。如果换一个，他第三次又打过去，那个Joe很有修养啊，生命得到改变的Joe。Hello, I'm Joe. 啊，哦，你是不是第三次又打过来了？对不起啊，我这个电话号码是这样的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了，你可能打错了，对不起，请你就不要再打过来了，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常常就会生气，就进到犯罪当中，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生气为好。生气不要都热络，所以另外讲到不要偷气，就像那一个交警一样，当偷气就悔改忏悔，不做啊，不做不说污秽的言语啊，常常不说污秽的言语啊，那是肮脏的言语，常常，但是他英文原来的意思是unwholesome啊。unwholesome 什么意思啊？你们今天常常去 organic 店是不是买 organic food 嘛，就有机的哦，没有毒素，是不是吃得很放心啊？哦，就是福盛啊，哦，那个哦，福福，对不对？那个健康的福，但unwholesome就是说不健康的话，任何 negative， 任何负面的话语，绝对不要从我们的嘴巴出来。当我们的话语从我们嘴巴出来了之后，就反映到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反映到我们的思念是什么样，我们在想什么。弟兄姊妹，绝对不讲负面的话，不讲负面的话，某一个弟兄姊妹，不讲负面的话。对教会，这是造就的话，祝福的话，弟兄姊妹，甚至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要，他要不要叫圣灵担忧？我最后结束在圣灵担忧，然后我们所有的苦毒、恼恨、愤怒、恼难、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完完全全离开我们，以至于我们活出就是有恩惠、有怜悯。能够去饶恕别人，就像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以至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情，就塑造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一个真正的新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结束到这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啊。这里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叫圣灵担忧，也成为那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罪。什么叫不叫圣灵担忧？什么叫不叫圣灵担忧？但圣灵担忧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有一个爸爸，他已经工作一天，他就回去，他就想到他的那一个宝贝的儿子啊，他就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份礼物，他非常的高兴啊，妈咪，我回家了。只看到妈咪的脸，妈咪的脸却是脸上有眼泪，没有笑容。妈咪 ，Honey，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个妈妈跟爸爸说， 你知道吗？今天学校打电话来啊，我们的宝贝儿子啊，在学校闯了大祸啊，跟人家打架啊，把人家都打受伤了，然后老师就找他啊，拉出来啊，到校长室啊，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儿子跟人家校长怎么说啊？这是小事了，你要跟我们父母亲抱怨吗？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啦，没事的啦。那个爸爸手上拿着礼物，听了妈妈讲的这一番话，那心肝宝贝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呢？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还会将那个礼物给那个儿子吗？他在那里发呆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当我们还活在一个罪当中不圣洁当中的时候，不管是言语，不管是行为，不管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做的，就像那交警一样，虽然他信了主，他也去邀请人来聚会，但是他的行为上面还没有圣洁，圣灵在那里担忧，圣灵没有办法释放那一个礼物，就像那一个父亲一样，礼物已经预备好了，那礼物没有办法释放。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交警去邀请他的老板来聚会，那老板不要来聚会，因为圣灵没办法工作，那一个礼物没办法送到那老板的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任何的破口，还有任何的软弱，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今天圣灵说，神跟我们说，我们要行在公义跟圣洁当中，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不圣洁，当我们的言语上面有破口，那圣灵的礼物没有办法释放，那圣灵的恩膏没有办法释放，那圣灵的医治没有办法释放。当我们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悔改，认罪悔改，就像那税吏长撒该一样说，如果我欺诈了谁，我要四倍的还他，而且我要将我的一半送给那些缺乏的穷人。如果撒该他是有100万的话，就是说他去拿了人家10万块，然后他四倍的还他50万就给了出去，然后另外剩下的50万也完完全全给了其他，就说他是完全的认罪悔改，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就是掉头，悔改就是说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脱去那旧人，从此以后我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我要穿上那新人，就是我活出那圣洁，我不再叫圣灵担忧。当圣灵不担忧的时候，那圣灵的活水，那圣灵的恩膏，那圣灵的医治，那圣灵的供应，那圣灵的 anointing 要倾倒在神的儿女当中，在他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愿意做一个不叫圣灵担忧的一个圣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欢迎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欢迎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炼净我们，来光照我们，就像那交界一样，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去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命。当我们去邀请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有新人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他看到在这里有一群圣洁的，有一群爱主的，有一群彼此相爱的，有一群合一的，有一群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那一群圣灵要做接待的这样的工作，好不好？我们最后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跟他说，圣灵，求你来在我的生命里面做那翻转的工作，我愿意谦卑，我愿意柔和，我愿意忍耐，我愿意说那造就的话，我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我要完全的脱去那旧人，穿上神已经给我的新人。你如果可以的话，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 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 再来，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在你 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是的，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改变的工作，做那更新的工作。神啊，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神啊，我们愿意来 柔软我们的心。神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主，我们的心智意念要被更新，主，我们的情感要被更新。主啊，让我们脱去旧人，主啊，让我们穿上新人，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当基督徒丰收教会愿意在神你的同在当中行在圣洁里面的时候，那圣灵极大的恩膏要大大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那圣灵的医治，那圣灵各样的 gift， 各样的恩赐要充满在主你自己的儿女当中，让我们真有一个渴慕，让我们真有一个盼望，让我们真有一个方向，就是要来爱我们的耶稣，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辈子跟随耶稣基督，直到见主的面。谢谢主耶稣，主，求耶稣基督的恩赐，父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圣灵宝贵师那极大的同在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